《若望默示录》第一章。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天主赐给他，叫他把那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。他遂打发天使告诉自己的仆人若望，若望便为天主的话和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，即对他所见到的一切做了证。那诵读和那些听了这预言而又遵行书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，因为时期已临近了。若望致书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愿恩宠与平安由那今在习在及将来永在者，由在他宝座前的七神，并由那原为忠实的见证、死者中的首生者，和地上万王的元首，耶稣基督赐予你们。愿光荣与全能归于那爱我们，并以自己的血解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过，使我们成为国度，成为侍奉他的天主和父的司祭的那位，直到万世万代。阿们。看，他乘着云彩降来，众目都要瞻望他，连那些刺透了他的人也要瞻望他，地上的各种族都要哀悼他。的确这样。阿们。我是阿尔法和敖莫加，那今在、昔在及将来永在的全能者，上主天主这样说。我若望你们的弟兄，并在耶稣内与你们共患难、同王权和同忍耐的，为天主的话并为给耶稣作证，曾到了一座名叫帕特摩的海岛上。在一个主日上，我在神魂超拔中听见在我背后有一个大声音，好似号角的声音，说：将你所听见的写在书上，送到厄佛所、斯米纳、培尔加摩、提亚提拉、撒尔德、菲拉德菲亚、劳迪克亚七个教会。我就转过身来，要看看那同我说话的声音。我一转身，就看见了七盏金灯台，在灯台当中有似人子的一位，身穿长衣，胸前配有金带，他的头和头发皓白，有如洁白的羊毛，又如同雪。他的眼睛有如火焰，他的脚相似在烈窑中烧炼的光铜，他的声音有如大水的响声。他的右手持有七颗星，从他的手中发出一把双刃的利剑。他的面容有如发光正烈的太阳。我一看见他，就跌倒在他脚前，有如死人。他遂把右手按在我的身上，说：不要害怕，我是原始，我是终末，我是生活的，我曾死过，可是看，我如今却活着，一直到万世万代。我持有死亡和阴府的钥匙，所以你应把你看见的事、现今的以及这些事以后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。至于你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颗星和七盏金灯台的奥义，就是七颗星是指七个教会的天使，七盏灯台是指七个教会。